今天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今天是青少年主日，我们要谢谢我们青少年团契，特别他们今天午间他们有参与服事，然后也有呈现节目，他们也在晚上的时候也到来晚堂服事，也来呈现节目啊，好吧，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继续围着我们这一班青少年人祷告啊，特别在这个时代万趣悖逆的时代，求主继续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使用他们。因此在今天这个青少年主日的时候呢，就特别借着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啊，来跟大家分享，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帮助我们，让这段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甚至行出主你的话语，将这段时间交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那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相信熟悉圣经的你对这些经文你并不会感到陌生的啊。我们读一读这些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按照圣经，这句话其实是保罗当时写给提摩太的，对提摩太说的话。特别保罗要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换句话说，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使人藐视你的年轻。什么是年轻？所谓年轻，那就指年轻人啊，在当时从少年一直到四十岁都被称为年轻人。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提摩太当时大概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我相信今天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好像提摩太这样的年纪，三十多岁到四十岁的年轻人。但是好像根据近来我们本国的政府修改法令了，好像三十岁以上呢不再叫年轻人了，叫中年人了。但是我们回到当时的背景，罗马时代社会的时候，通常有影响力的这些的职位通常都不会让年轻人来担当的。通常这种高职位或者有这种带领的职位都不会让青年人、年轻人来担任的。事实上，保罗当时委派提摩太，他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去服侍。以弗所教会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长老，很多长老，或者我们从教会层面来说呢，提摩太当时是很年轻的。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给提摩太听的时候，保罗在提醒和教导提摩太什么呢？其实他教导他说，年轻不应该是成为提摩太建立属灵领导权柄的拦阻。反而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如果你只凭着年纪，你很难赢得别人的信任呢。反而保罗鼓励提摩太，你应该用成熟的言行表现来成为其他人的一个榜样。以致当这个提摩太在做教导的时候呢，若他有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时候呢，他才不会遭遇到别人质疑 他的领导的这个资格或者能力。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提摩太他所承受的压力，或者提摩太当时所承受的那种他的感受。如果你回去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开始，你会发现到当时保罗他委派提摩太去到以弗所教会里面去服侍，去做传道人。特别当保罗设立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建立了设立了教会过后呢，保罗就要提摩太，你要代表保罗，代表我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怎么样，你要继续牧养，继续关心这帮的信徒，继续在这个地方做牧养传福音教导的工作。特别你也要管理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你对以弗所这个地方你有认识的话，以弗所当时它是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一个首府，当时它是第一大的大城市，而且这个以弗所城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当时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出名或者非常大的一个亚迪米女神的一个神庙，当时有一个神庙出现，那个神庙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女神亚迪米其实当时以弗所城市的主要的一个神明，或者是主要的一个守护神保护神。因此这个神庙或者这个神当时成为了以弗所这个地区他们的人民的一个所谓主要的一个祭拜的中心。你可以想一想，当时教会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相信教会肯定遇到很大的挑战，甚至他挑战不是很大，甚至很多的挑战在里面。不但如此，如果你去看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记载，保罗写这封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很清楚讲出那一个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提摩太说，以弗所教会出现了错误教导真理的现象，特别他要求提摩太，你要尽快处理这件事情，你要处理假教师的这个问题，甚至吩咐提摩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竭力持守你的信仰，你要成为众人的这个信徒的这个榜样，甚至你要以合适的原则和态度你来管理或者是来治理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讲了这么多背景给大家知道，要让大家去体会当时提摩太处在的处境。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他去传道，他去牧养，或者他去建立教会，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是非常不简单的。特别他所面对的人是怎么样，年纪都大过他的，很多的长老在当中。其实保罗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能够体会或者体验到年轻的提摩太他的困境是怎么样，他的压力是怎么样，他的挑战是怎么样。因此他在写这封书信前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保罗一直不断的鼓励，保罗一直不断的建立提摩太。特别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一节经文也是保罗给提摩太，当然今天我们比较主要看这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教导。其实这一句的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句话不单单是当时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其实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说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看待年轻，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青少年的。当讲青少年或者年轻人的时候，你的头脑或者你出现什么的画面，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往往人会习惯性的用有色眼镜来看待青少年人，甚至对青少年的期待是怎么样， 越来越低，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期待的。有的还会怎么样？质疑、怀疑青少年人的能力，而且认为啊，只要青少年人啊，不要惹麻烦了，哇，就谢天谢地了，不要给我麻烦就好了。我们可能对青少年人，我们有这样子的印象。但是有一句话这样子说，观念决定结果。曾经有一个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将老师分配教导两班不同的这个的学生，但是老师还没有进班 教课之前，这个的研究人员就跟老师说，其中一班是精英班，其中另外一班是差班，比较差的学生在里面呢。你知道结果是如何吗？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完全被老师的期待左右了。当老师在教导精英班的时候，当这班的学生回答不到问题的时候，老师不会觉得这个学生的能力，或者是不会觉得这个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老师只会认为，哎呀，可能他今天不舒服啊，可能他今天哦不在状况里面了，状况欠佳等等，他不会认为学生差的。但是反而，当老师在教这个所谓差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学生苦苦的在思考，尽他能力去思想要怎么去答这个答案的时候，而答不到的时候呢，老师不像精英班这样子认为他今天状况不在，不是，而老师就会说什么，差就是差。其实这两班的学生的水平其实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老师还没有进班之前就听了这个人讲这个差班这个好班，影响了老师对学生的期待。而研究结果发现，两班的学生的表现很快就跟老师的期待一样了，精英班很出众，而差班呢远远落在后面。观念决定我们的结果，同样的，人的期待也会决定结果的。弟兄姐妹，青少年人也现在面对同样的情形，我们对青少年人的期望其实是间接性在影响着他们个人的这个的生活。其实你对他的期望是怎么样，你是在塑造一个怎么样的青少年人。保罗给我们提醒是什么？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小看年轻人啊。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青年人或青少年人，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的青少年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记载，上帝从来没有轻看或者轻视任何的人，包括小孩子。人阻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什么？让小孩子到这里来。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没有看小任何的人，反而上帝要我们成为怎么样？众人的榜样。虽然这个时代人对青少年人或者年轻人的要求不高，但是上帝他的期待是什么？他期待每一个人，包括青少年人，能够为上帝成就大事。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到，其实上帝他不单单没有轻看罢了，他还拣选，他还使用青少年人为他工作。上帝选青少年人为上帝来工作。保罗知道世人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很不一样，所以保罗给提摩太提醒，如果你只是凭年纪，你很难争取别人的信任。保罗给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保罗说，总要在远以 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保罗要把提摩太所担心的，哎呦，我在这个这样大的教会，这么复杂的这个环境，要牧养或者要带领这般的信徒们，哇，以我这个年纪呢，哇，很困难，很困难。保罗要将提摩太他的担心，担心年纪的问题，转向一个地方，转向，其实你可以做信徒的榜样。其实保罗要提摩太知道，你不是年纪的多少，而是你生命的成熟和在众人面前的表现才是关键点啊。所以保罗说，总要你一定要怎么样，在言语和行为上。言语行为其实是整个榜样的一个范围，是整个生活很基本的一个层面。我们知道当时该讲的背景，以弗所教会已经出现假教师。什么叫假教师？假教师就教导错的真理啊，就是假的道理了，或者我们常讲的异端了，假教导错误的真理。所以在言论上，在讲话上，其实已经带给当时的教会很多的破坏了。而保罗要提摩太，提醒提摩太，你要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怎么样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小心说话，谨慎的说话。而这个小心和谨慎有一个基础的，如果你继续读经文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说，保罗说要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那是在接下去一节。保罗要提摩太用上帝的话，你所说的，用上帝的话来建立整个信徒的生命。而行为呢，行为就是指我们生活的一个的方式。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看保罗书信，保罗常常说什么？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常常用基督或者耶稣基督为他整个生活的一个的目标。同样的，保罗告诉提摩太，在行为上，你的生活方式上，你也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叫做基督徒的生命呢？保罗也说，就是过去旧的生活、旧的习惯、旧的行为，你要怎么样？你要脱去，你要穿上新我。那是整个榜样的范围。而爱心、信心、清洁上，那是在言语和行为的层面上你要活出的表现。爱心我们都知道，那是跟人的关系的，用爱来跟人建立那个关系。而这个爱也是一个基础的，那个爱的基础在哪里呢？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在人，你跟人的那个关系上。信心我们也知道，那是关系到跟上帝的关系，特别是因着信靠上帝而产生的信心的表现。一个有信心表示，不论前面的环境如何，有多困难，有多挑战，当我们相信，对上帝有信心，你就是说你相信上帝是有大能的，你能够很有胆量勇敢的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问题。清洁呢，清洁就是指圣洁或者是品格上的正直，特别是讨厌污秽的事情而喜爱光明的事情。我总结一下保罗所给的这个方式提醒，其实保罗要提摩太，你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传道人，用你的品德，用你的行为活出真教师或者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你这样子活出的时候，你才能够让信徒，包括年长的，能够跟随你，效法你，学习。其实这个提醒也提醒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 我们要活出一个成熟的生命，成为别人的榜样，让人不轻看或者小看我们。今天是本堂的青少年主日，需要牧养现代的青少年人不简单，不简单，而且充满许多的挑战性，好多的挑战。但是不论多么不简单或者多么有挑战，成为青少年人的这个的父母或者长辈们，我们不要小看现代的年轻人，反而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塑造他们，栽培他们，引导他们，对他们有期望。期望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众信徒或者众人的怎么样榜样。你不要忘记，你的期望会影响你的结果。你要对青少年人有这个期望，有一天你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特别在哪里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成为榜样，活出一个成熟的生命。我相信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要怎么样活出这样子的表现或者的行为。但是如果要活出这个表现和这个行为，成为众人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几件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正道经文的下文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保罗给我们几个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几节经文好不好？来，一二三，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这些事上专心，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做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保罗讲完刚才我们的经文继续下去所讲的。其实从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提醒，你要做众人或者做信徒的这个的榜样，你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不可以忽略上帝的话，特别是以上帝的话为根基，甚至晓得如何将上帝的话落实在生活里面。特别在这个末世，许多的异端、许多的假教师其实不断的出现。我也听过很多异端或者假教师所讲的所谓他们的道理，如果你对圣经熟悉，你就知道哈哈，他们讲的是错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许多的基督徒缺乏研读或者去思考或者去好好去默想上帝的话，以致我们不懂得分辨真理或者假的道理。当我们不会分辨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我们会离开真理。哎，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认识有多少？常常很多人来问我问题的时候，他问完过后呢，我就问他圣经怎么说。有时他问我，牧师啊，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这个这样子做可以吗，那个这样子做可以吗。我常常都会说，圣经怎么说？如果圣经讲可以做，那就可以做了。如果圣经很清楚说不可以做，那就不可以做了。可能就圣经没有讲，但是你要好好去研读的时候，其实圣经会引导，上帝的话会引导我们去思考有做还是没有做。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我们的一年一次的圣经测验。下午的主间崇拜我说，好像只有今年好像只有一个团体达标，就是八个人以上的一个团队来比赛。讲完道过我下去楼下看比赛，哎，至少感谢主了，有两队达标了，其他团队不达标，但是还有很多人参与了。但是在改考卷的时候看到，哎，不错了，有些弟兄姐妹的分数还蛮高的，题目不容易，但是有看到大家的尽力。 那感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追求？我们用多少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保罗很清楚告诉提摩太，当你要在言行这个的所谓的方面好好做榜样的时候，你要研读圣经，你用神的话，因为用人的话你会带领人走错路，你用神的话你就不怕带领人走错路，那要很好小心。第二个提醒是什么？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今天这个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来做什么的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是来建立主的教会，特别是用我们的恩赐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彼此的服侍来建立主的教会。但是请你不要将上帝所给你的恩赐浪费在不对的事情上。今天我们知道，可能 你知道你的恩赐，但是有时候我反而觉得，哎呀，这个恩赐我们用在其他的方面，而没有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保罗提醒，他还提醒说要殷勤和专心的做事。殷勤是你要不断持续不断的很努力的，专心你很认真的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长，以致达到一个目标，做众人的榜样。而第四个提醒是什么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我们知道提摩太当时他是委派在那里做传道人，他告诉他，你要谨慎，你要留心，你要注意自己，特别是你自己的行为跟你所教导的是不是一致，讲到要做到。那是保罗给提摩太提醒的，特别这一个的自己的教导不是自己的道理，而是神的话语为基础。而第五个的提醒是什么？要有恒心。这个提醒我们要在信仰上你要持守，你要坚持，你不要三分钟热度。那是保罗给提摩太当时的提醒。今天是青少年主日，我不知道你关心青少年的程度到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青少年就是将来国家或者教会的领袖。有时我觉得不是将来的教会领袖了，现在教会已经有很多青少年人出来做领袖了，也是今天的教会领袖了。他们不单单是国家和教会领袖，那是更加让我们看到值得我们去关心和培育或者栽培的人。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什么？今天有许多的青少年人已经从教会怎么样流出去了，流失了，甚至他们不单流失，他们也离开基督教信仰，这是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不单如此，今天在社会里面我们看青少年人所遭遇的，特别他们有很严重的身心灵的问题，很多青少年人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的问题是在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和前途的，是令人担心的。这样的青少年我们可能担心将来怎么成为社会国家领袖，因为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或者是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怎么样？我呼吁大家，我们需要主动的刻意的，我们去关心，我们去牧养现今的青少年人，以致我们栽培他们成为众人的榜样。不单如此，今天在场的青少年人，今天上帝的话语也对你们说话，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其实你是可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能够做我们众人甚至长辈的这个榜样。因为上帝没有轻看你，反而上帝还要使用你们。所以各位青少年人，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让上帝来使用，勇敢的踏出那步 突破自己，改变自己。青少年主日当然要为青少年做个小广告。其实我们青少年团契，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们每一个星期六我们都有聚会，那是在2:30到4:30。我们有时在青年中心，我们有时在礼拜堂，有时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聚会。青少年团契不只是玩耍罢了，当中还有教导。特别今年我们有配民之事在当中的配搭，甚至我们不只有配民之事，我们还有很多的导师们，有些导师来在我们当中，有些今天来参加午间崇拜了，我们都一起怎么样子吧，一起来牧养培育这一班的青少年人。所以真的欢迎在座的青少年人你来参与。你家里你的孙或者你的孩子是在我们青少年是12岁到24岁，如果你是在这个年龄层的，欢迎你带他们来我们的团契。没有车不要紧，我们有复印车载送，免费载送的。有时我看到复印车载送啊，很可怜哦，才一个载一个人来啊。我有时告诉他，哇，你很厉害哦，今天有专门的司机单载你。我都希望复印车是坐满的，不够坐出两辆出三辆，反正我们三辆复印车。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人不止这么少人，有很多很多，但是鼓励你邀请你的孩子来参加青少年团契，生命给他建立起来，成为众人的榜样。当然如果你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的，我也鼓励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需要你。我们从去年我们就要请青少年干事，好像请到现在还没请到，没有人选也没有人要来做。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有一个全时间干事，以是我们可以好好去牧养这一班的青少年人，他们不单是国家还有教会的领袖。所以盼望青少年团契我们能够鼓励人一起参与，你有负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需要你，特别我们需要长辈一起跟我们牧养青少年。不要认为哎呀我年纪50多岁了怎么样牧养青少年，我看其他教会有一些做青少年导师或者顾问，他们真的是每个礼拜去是年纪很大的，他们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弟兄姐妹，求上帝给我们这个有牧养青少年的心。最后我一个要求，当然今天晚上不是很多青少年，但是有一些参加今天晚上的，我要请现场的青少年人，当然如果你下午已经做了你也可以继续来 double blessing 双重的祝福。现场的青少年人根据我们教会团契是12岁到24岁，如果你是属于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人，好不好请你站起来好吗？如果你是12岁到24岁的请你站起来好吗？应该有的啊，站起来站起来。对了，12岁到24岁的请你站起来，不管你有没有参加青少年团契请你站起来。好，请你走到台前来，请你们走到台前来，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来来走到台前来。12岁到24岁的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感谢主，我们晚堂有一些青少年人在当中，来请你走到台前来。这时我要请在座的家长或者长辈，如果你孩子在前面的，来站过来一点，那边可以再过一点，不要站在楼梯。如果你的孩子在前面的请你站起来好吗？长辈们你的家长站起来，站起来，然后走到你孩子的身旁好不好？请你走到你孩子的身旁啊，感谢主。我也相信今天在座的可能有些父母亲参加午间崇拜了，或者参加布道所崇拜，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很孤单但是你不孤单，因为我们教会有属灵的导师在当中。所以我请在场的执事们，因为当中有好一些父母亲不在，请执事们，在场的执事们你站起来，你就走到一些青少年人他的父母亲不在，他们现在在身旁的，走到他们身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啊，走到他们身旁，请执事们哈，啊，你们就看看啊，领养几个的青少年人哈。等下我们会唱回应诗，唱完一遍过后呢，我们就要围着这一班的青少年人祷告。围着他们什么祷告呢？围着他们的属灵生命祷告，围着他们跟神、跟人、跟家人的关系祷告，围着他们的学业祷告，围着他们的前途来祷告，围着他们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来祷告。我相信今天很多父母亲很少按手为你的孩子祷告，今天你要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父母亲要为孩子按手，那是个祝福。今天你要按手为着你的孩子祷告，就是你可以按着这些青少年来祷告祝福他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没有事情做，你要站起来，你举起你右手，在右手表示我们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所以我们这个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好吗？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唱完一遍过后，我们就一起开声了，我们要围着我们这一班的青少年人来祷告，荣耀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满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吧，我们一起开声围着我们前面的青少年人来祷告，前面的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声祷告，我们一起开声举起右手为他们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围着我们站在前面的这一班的青少年人，我们向你来感恩。主啊，他们是主你所爱的，他们是主你所拣选的。天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的时候，主你透过你话语告诉我们，不可小看这一班的年轻人，不可以小看我们自己的年轻。主，因为你没有小看我们，主，因为你还继续的仍然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天父，我们将我们这一班的青少年人，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帮助他们，特别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他们整个的生活，天父，我们交托主，求主你来与他们同在，看顾保守他们，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前途，也继续求主你来带领赐福给他们。特别在这个时代，他们会遇到许多的诱惑，他们遇到许多的挑战，甚至有很多的陷阱，但是主啊，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亮光，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着他们，也将他们的父母亲家人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让他们也能够在后面成为他们孩子们的这般青少年人的这个的帮助，也让教会的众教会领袖也成为这群孩子的这一个的属灵引导导师，继续引导他们，看顾他们，好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众人、做信徒的这个榜样。继续将我们的青少年人交托，求你看顾，求你保守。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 神意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很肯定的说，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一生一义， 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我们站在你面前的青少年人，或者他们的家人、家长、父母亲，都交托在主你手中。主，让这般的青少年人在这个世上，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因为他们有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也有家人与他们同在，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看顾他们，让他们真的好像今天主你给我们的教导，不可小看这一班年轻人，好让他们能够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祝福这一班的孩子，这一班的青少年，让他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光和你的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们，请坐，平安回去。